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北京的排球，同时呢也关注一下现在的我们的女排国家队的情况。其实说到排球这个话题呢，在我们体坛夜话节目当中也是过去多有涉及，在现在特别是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可能相信很多人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女排国家队的新的主教练究竟是谁。在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北京晚报的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排球的话题。欢迎孔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今天还有我们的排球的专项记者李维也在直播间里面，欢迎李维。 孔老师好，林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在说到国家队之前，先说说我们首先出现很大变化的是在过去这一个星期当中看到有关于我们北京排球的消息。我们北京男女排同时是进行了换帅，在稍早呢也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今天晚间体坛夜话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话题，就是我们北京男女排为什么选在同一时间来完成换帅。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孔老师能给出我们最标准的答案。为什么？ 因为北京排球或者北京排球队也沉寂了好久了，是吧？就是因为加上疫情原因啊，也没法再见面。那么同时呢也有全运会打完了，也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全运会的成绩都不好啊，两支球队都不好，所以呢就是沉寂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得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在今年六月份左右吧，其实得到这个官方啊就高层的这个旨意，就是叫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呢等于北京市排管中心呢是就撤编了，撤编之后呢这是一个处级单位，撤编之后呢就整个全团队呢归北京市木须园体校了，运动体校了。所以这是一个动荡。而且呢这个主管排球的这个我们的张霞副局长呢，也是北京市体育局副局呢，是去首都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去出任党委书记了。所以这等于董事就被这导致北京汽车排球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不齐了，再加上一些有些人的一些变故，因为有的我们原来那北京排管中心的副主任曹秀丽，曹副主任是2020年中手术，最后是没动好去世了，所以整个的董事会啊特别零散。所以说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考虑到综合考虑吧，就排管中心有一个动荡，所以说呢这个其实这个动荡对球队备战全运会，这全运会之前动荡不好，这个确实是不太好。但是没有办法，一些人事的变动哈，导致什么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再加上这个这直接说就是等于全队女排吧，北京女排，首先呢，包括北京女排的主教练，当时主教练啊，团队和所有人都没有想，包括我们也没有想到，北京女排居然没有打进 全 运会 决赛圈 啊，八强都没进。完了，不仅八强没进，最后呢获得第十一名，这个确实是出乎他们自己预料了，太差了这成绩。与这个北京汽车集团的投入，这俱乐部的经营太不相称了，这是一个 啊。他连他们自己都这么觉得。我们当时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报播新闻的时候都震惊了，说这是什么情况？ 完了之后呢，他们回到北京之后，打完那个第十一名之后，回到北京是下，好像当天下午就走了。我说为什么就走了呢？他们觉得因为全姑娘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就不真的打的不。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所有人，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哈。这个这是前面的事。那么接着呢是男排， 男排呢，就是备战这个全运会预赛呢，打完了，因为联赛嘛，风雨联赛接着就是预赛，打完之后呢，备战这个决赛圈，就是打进八强的决赛圈，备战效果呀，说实话，我了解情况是并不太好，伤病啊，包括训练强度啊，包括训练细节，包括打的一些热身赛，都不太好，我有种预感，不是特别好，但是从阵容上。你说北京队差吗？你也不能说差，就是有点虚啊。这当时不知道我们打什么样，不是那么实。然后呢，打这个全运会的决赛圈就八强比赛，当然了，目标呢是全队目标肯定要进决赛的，但是不仅没进决赛，结果是他们自己也不满意，就是四强都没进，等于是第六。那么从全运会这两支球队成绩来讲，确实不好，而且咱林院也知道，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体育的体制是这个全运会为周期的，就叫国内的小奥运会。那么全运会完了之后，可能有两届全运会之后换帅，那么有的是一届全运会之后换帅。那么这届全运会完了之后，再加上北京，我刚才说的北京排球的这些动荡和这种变故，正好一个这个大周期全结束，考虑到是否我们要有一些变化了，也加上这个青年女排，就是打完的青年女排打完了这个全运会的。打完了，还有青年男排也打完了，两支队伍留谁不留谁，何处去？一会儿咱还说哈，这个两个思路不一样。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这还有三队呢，就六支男女排六支队伍的主教练的和教练团队的这个组成怎么办？整个俱乐部又不齐。现在总经理是曹志仁曹经理，就是也是原来排控中心的主任，那现在是俱乐部的总经理。曹总呢是等于2022年冬奥会之后呢就退休到站了，所以很多这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怎么弄，就这摆在这儿了。而且呢，这北汽集团呢，其实我听说的北京汽车这个集团，对，北汽俱乐部吧，董事长就是北汽的人啊，这个是人局级干部了，是张辉主席，好像也表达了一些不满，就是也是对，就是事情做不做，赶紧做，就到底怎么做。然后你不能因为你们这边董事会，你们这边的人事变故，导致我们工作不能做，所以这个背景是一系列的事情，就促成了，就是。你赶紧抓紧，这必须在联赛，你怎么在联赛之前你得出来吧？这个，你还是用过去的，还是新换的，对吧？那么就是讨论，其实要换谁，其实也是讨论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只是看到一个表象，就是说同时换了，都在一个星期之内，但是呢，在这个背后，其实有很错综复杂的人事上管理方面的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不仅仅是成绩。当然，其实这边我们的这位叫海豚朋友也是。很懂行，说到全运会成绩大幅下滑，自然要换，这是特别明面上直接的原因。但是在背后，其实，刚才孔老师也介绍了很多更深层次的变化，就到这个时间点上，方方面面的作用下，共同要求必须要做出调整，从成绩提高的要求，从队伍重建的要求，从整个我们北京排球管理制度方面的这种变革，都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要做调整。但是调整的时候呢，大家现在却并不觉得陌生的一点呢，是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像燕林也说，期望功勋教练李牧打造更好的球队，来的是熟人儿，这一点上让大家觉得，哎，好像这是要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啊，或者是要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全新的周期，有更长远的打算。那我们这两位教练，这个人选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 两位教练其实人选定的时间也并不是，讨论的时间挺长的。是不是换谁？完讨论，定实际上也就是这，一个月前，也就是最近吧，就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你得过这个体育局的党组会啊，咱们都知道，还有先过体校党组会，然后报局里，最后还得通知俱乐部，所以他这是几套体系，那么来回去讨论，所以定下来之后，这个时间其实并不长，就是在前不久，但是呢，这个事情讨论的时间，其实在水就是在海平面下面已经讨论了很久了，也是因为也有一些智库啊，当然那个 也包括我在内，他们也征求过我的意见， 嗯， 啊，也讨论了很多，啊，然后呢，反正各提各每人各提的意见吧，完了，还好，就是，我的这意见靠谱，倒是看来还是基本上 您的意见就是 是 被采纳了， 不是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啊，就是人家是综合起来，可能七个人、八个人、九个人啊，这个一起的从各方面讨论的。因为我也没有我比较客观，也没有其他的因素，我觉得讨论的还是从业务出发，从事情出发，从长远出发，我觉得这个尤其是那个老男排，就是康康初辉他们这一代，打完之后，就是初辉其实已经带二队了，而且初辉呢是带过二青会，打过拿过铜牌的，带青年女排，而且呢初辉是这一年一直是在中国国家男排做助理教练的，也就是他的这个教练的这种经验要比其他的那个老队员要多，哎，应该能走上主教练的这个岗位了，就给他机会。40岁虽然很年轻啊，还有呢，就是了解初辉的人呢，就是说他这个训练是我觉得是比较酷的，比较狠的，而且很多队员呢也猜 表情 啊，也猜不知道是主教练是谁，就怕初知道。 哦，真的，队员之前就做过这样的讨论， 也做过，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肯定要周期要换 每个教练什么风格 啊，对，就跟那个如果怕李维的话，哎呦，就只要李维不来就好了，就是 谁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要从球队的训练角度哈，我觉得这个训练的风格啊，能体现出来，从侧面哈就能了解出来。还有呢，就是你像这回我们也看到很多变化，比如女线的变化的助理教练康康，刚打完对吧？全运会， 对， 康康就是成为二川出身，而且是女排的助理教练了，又是辅佐这个初辉。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知道的刘晓彤，啊，这个也是这个现在下队之后 助教了， 也是助教了，变化。还有呢，当然也一起说吧，单锦涛也是老队员了，男排的啊，冠军成员的都是我们的财富啊。然后呢，成为男排的这个辅佐李牧，那么成为助理教练了。所以你看，他这是有一个战略考虑的， 一个花叉的大洗牌似的感觉。 这是一个大的，而且呢，下面那接着就是二队、三队，全是重新来洗牌。那么整个来讲呢，我觉得讨论的这个时间挺长的，这样宣布其实是在之前。那么初指导，那么大家对初辉呢不是太了解，对李牧呢还是比较了解。牧指呢，其实他也是三年了，他离开这个一线啊是三年了，三年呢重返这个职位呢，他感慨，我说你光彩体育馆不认识吗？他说不是，当我再走进光彩体育馆的时候，感觉有点陌生，而且充满了新鲜感，他说这个确实终归离开了三年，而且呢，我说你熟悉吗？他说不熟悉，我说刘立斌江川你不熟悉吗？他说不熟悉，他说这样的，就是说人还是这个人，我认识。但是他们已经变了，他们不是再是那个轻松的小孩了，就是训两句啊什么啊背一手来啊，不是，人现在是成年球员了，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个性。那么你这个调配哈，你怎么去管理？还一个呢，他这点做得特别好啊，就跟俱乐部这个商量的，把青年男排的整个这个全运会打完这个整个队伍以前没有做，我挺后悔的，上面领导也后悔。就把整个队伍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就是成建制的保留， 成建制的。 对， 以前就是江川做青年男排的时候，就是王琛他们打的时候， 采访那次 就是王琛 小男排夺冠， 王琛打的时候呢，就是之后正好江川他不是小男排吗？哪拿冠军了？但是那团男排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就实际上就留了四五个，就江川啊、刘立斌，剩下的就其实二传里、副宫里都有不错的。而人父母还求半天，就希望能留下，很可惜。就是如果这要接上了，其实是非常雄厚的。那现在我们这个小男排呢，是在这个全运会上夺取了铜牌，啊，也不错。而且呢，队内像邓新鹏、像艾代秀，就是那个中赞比亚和中国的人的混血的孩子，艾代秀这些球员也都进国少国青的。这些球员完整保留下来是非常好，而且给了一个什么时间？给了至少是一年到一年半，就是，哪怕江川他们去国家队了，那我们这个还能补充出来，那形成一个什么呢？我都不用我催你了，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这里那每个人的竞争嘛，完了我要看，而且有人呢确实是晚熟， 就是有的人啊， 大器晚成， 哎，冒的早，哎，他就他也许他就这样了， 对， 但也许就是人家孩子成熟的晚，那也许后面厚积薄发，那这个呢就得看他的发展了，你不能砍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做得好。 咱北京三大球这么一说，真是排球其实原来青训是最好的了。 哎， 是吧？ 对 对，真是。 大家一直都 是 北京三大球，男女队都面临这个问题， 是 就是这个青训，这个后备人才怎么出来？ 而且还有很多的孩子是地道的北京孩子，这个也很难得。 就 这个 二代秀， 足球和篮球这边更少。 插一句，就当时这届全运会的时候，我采访他。我还上来先跟他说了一句英文，然后他马上就说：“啊，说什么呀？我能说北京话，就这样。”然后呢，我当时都惊到了，因为他可能确实是一个混血的长相，但是说起这个北京话来，完全就是胡同里的感觉，特别的亲切。 嗯， 所以我觉得，就像孔老师说的，有很多咱们北京的这种孩子，确实在接这个班。其实刚才说到一三年，如果不是一三年我们两支球队同时夺冠，可能我们这小男排会留下更多的人，就因为我们那会儿成年队基础也很好，青年队也很好，可能就稍微的有一些人就慢慢的流失了。 你说说这一好一个还给好坏了。这真是刚才孔老师也说到了李牧指导在重回到光彩之后的一些表述，我们来听听那天是李维去采访了李牧指导， 就是微信采的，因为 微信采了 能去这个训练 那我们听听李牧指导自己怎么说的。 就是我下来这三年半，我们北汽俱乐部包括我们的体育局领导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支持，就是希望我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去多充电多学习，所以我这三年半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对于我再回来带领这支排球队呢，我觉得我也会有很多新鲜的知识也好啊，这个对排球的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和理解也好，运用到这个新的这个带队的这个环境里。北京男排的目前这个球队的了解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呢还是不够的。有些队员我带过，但是那都是三年半以前了，那会儿他们还是年轻队员，还是小队员。而他们现在呢，很多都经历过国家队的历练，包括他们在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所以他们的变化其实还是非常大。所以我其实第一步吧，通过近期的训练呢，对他们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才能去制定咱们的下一个周期的一个训练计划，包括一个成绩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设计。这支球队呢，具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潜力，所以我觉得呢，领导能那么信任吧，把这支球队交给我，希望通过努力的工作吧，不辜负这份希望。其实我特别回味我们在2014、2015、2016、2017以前的这几个赛季，我们北汽的主场，我们光彩体育馆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啊，给我们这个加油啊，这个历历在目。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到这种主场来去比赛。现在嘛，我就希望我们通过用更好的表现吧，让这些个关心我们的球迷吧，不辜负他们的这份希望。 听完李牧指导这一说，真的就是回家的感觉哈，嗯，让大家觉得真亲切，他也觉得很亲切，大家也觉得非常亲切。今天在直播间里面，我们邀请到来自北京晚报的资深的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排球的事儿，说北京排球男女排着同时换帅，同时我们现在中国女排国家队的主教练人选也目前是空缺，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跟大家继续的讨论。说到孔老师这边，我们好多家里人对您非常熟悉啊，经常八爷用户1908大家都说哎呀，孔老师那是非常资深的排球专家，对于排球的这个事儿，就用1908的话来说，就是专业的人来谈专业的事儿来了。孙东玲也说孔老师真的说得非常对，而且评述得非常的到位。我们今天就要跟专业的孔老师来说一说，好好的说一说我们在表象上是男女排同时换帅，在背后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那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新上任的，但同时大家又非常熟悉的男排教练李牧指导，他刚才的这样一个回家的这种感言吧。女排一会儿再请孔老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初辉指导，这边也有一段对他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总体来说，队伍整个的合成是比较年轻的，好多年轻队员都是自己主动家训啊家练啊主动去要求教练给他们上一些难度啊，提高一些要求啊。我 我觉得这个心情也好，心态也好，对于运动员来说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年轻队员能起到一个冲劲儿、朝气，给咱北京以后的排球发展当中奠定非常扎实的基础。实际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年轻教练可能一些经验上不足，但是优势也有，就是说冲劲儿比较足，干劲儿比较足。希望就是通过全新的位置的转换，每个人都干出每个人的精彩。你像我们这个班子，没组建之前，我自己先过来的时候是一周就参加了锦标赛，然后班子组成之后两周时间吧，准备联赛，就是技术细节上的技术，就是排球嘛，大家都知道是三次嘛，一次球和二次触球，它这个质量是我们需要有时间啊，需要我们随时跟运动员沟通，就是要重视这个细节方面的东西，也需要时间。对于新赛季队伍的目标，首先要进入前八，在比赛当中敢于提高，敢于出手，不管接发球也好，传球也好，防守也好，尤其进攻篮网也好，主动敢于的出手去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在临战当中解决，这种对于运动员的自信心有很大的提高。 听这个表述不像您刚才说那么厉害呀、 啊、觉得是吧 对，而且还说队员都主动加练，对，是不是 这个我说一下，这出事的好像那天有点感冒，还是说有点这个因为他那天就是我跟他采访的时候一直在就是忒冷，我们那边这个有点这个可能有点不舒服，那 鼻音也有点重， 鼻音有点重、 嗯、 但是我觉得我听这个包括采访的时候的感受就是他说的很细、 嗯、 就是所以说明他在这个执教之中或者训练当中也会很重去抓住这种细节的东西。 这你就说的 对， 对。而且呢说实话我觉得啊，刚才听完这两个啊声音，我觉得李牧呢实际上是两个字啊，我觉得透露出来的是情怀。 嗯， 初辉初市长呢透露的是业务，就是这俩人啊两种风格。 嗯， 就像刚才李维说的，他直指就是全是球的事儿， 对， 全直接就是业务，说的很细了，很专了。 嗯、 李牧呢因为三年多没有在一线了，那么他更多的是感慨，哎，他有一些战略的设想，哎，这两人的风格啊还是不太一样，但对训练都是很严格的，这是肯定很严格的。那么初市长呢，等于是这段训练，我觉得相对而言女排更累啊。一会儿咱们可以，我觉得相对而言是女排是更累，因为他技术现在更差。还有呢，就是那个我还是对比说哈，这个木指的人气啊还是高。这个确实，你像突然在微博里啊，我说这个李牧归来，感觉就是也换帅是吧？两支球队都换帅，但是感觉哎呀，木指回来了 就炸了 啊！对，木指回来了就感觉那朋友圈也很多，点赞也比较多。大家呢，因为对初辉呢没有对李牧那么了解那么多啊，我觉得木指的在京城啊，可以说在排球圈相当于这个米鲁雷米指导这个在北京篮球圈的这种地位了啊，所以说这个真是有这种老北京的这种感觉啊。等于你看刚才你听啊，刚才初辉的这种声音啊是有点疲惫的，但是他说的话当中呢实际上透露出来的全是其实我感觉的是挺狠的，就是他这个说的没有什么过多的描绘啊，全是就直接就干货啊，就是你如果完不成咱再说啊。还有呢这个训练呢，现在训练量呢相对而言女性是比较大， 嗯， 但这个训练量现在也就是还远不如天津和江苏，就是训练量都大到这样了，都有点无法接受，现在量还不如天津和江苏。反观这几支球队，那说明我们的这个差距跟人家强队的差距，为什么天津那么霸气啊，那么硬，这是有原因的。你先别说主教练，也别说你聪明和智力，你先说你的训练刻苦的程度到没到江苏跟天津女排的那个成绩那个程度，没到。所以要看来女排要补的课很多。又对比说哈，南线是什么呢？南线相对呢给木指留下这队伍呢相对比较非常齐整。那么二线队一上来，整个的队伍梯队建设非常好。那么虽然现在两支球队的成绩啊，从全运会来讲不好，但相对而言，如果按速度起飞的话， 男线的起飞的可能就很快，几个月之后就能看出它的变化。女排呢，你得至少给他一到两年，就是这个蛰伏期啊，要相信他，可能输球会比较多，但是你要相信他这个团队啊，这不光是朱辉一个人了，刚才康康、刘晓彤，人家是一个团队了，那么这个就看他们团队的这种两支团队的这个运作了。 您这一说一两年，我这还是觉得这咱们排球底子是厚哈、啊。一说要起飞都一两年， 不是关键 就别的、哦、别的我没想到能这么短。 就是、对比足球篮球， 对对，尤其男排确实大家看到之前联赛这还夺冠呢，然后紧接着同一年当中发生的全运会就是这样的成绩，就只能算是一种起伏啊、不能说是。特别直接的这种下滑吗？ 对，没有下滑，不能说下滑。 所以女排呢，就是还是您给出一两年的时间，我觉得也是挺， 因为 比我想象的要短很多。 因为这次、这个，咱们公布这个联赛，因为马上后天25号联赛就开始了。 对，女排， 对，咱们这联赛一公布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 嗯。 能认识的我，因为刚跑也没有待太久，能认识只有金叶和张宇了。 哦， 基本上是这次。当然那个、 我比你多一个，就是来自81的王云露。 王云露是后来的， 对对对，就认识三个人。 对，就是这个、孔亮要认识仨，我认识俩还可以。但是那个王云露也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他就不是咱们以前北京队的。 对， 而且张宇成了球队里最大的95年、 对， 最小的我们06年15岁 啊，不是那谁最大？王云露最大。 那天好像是说应该差不多都是 差不多、 对，就可能是 最大的25岁，最小的16岁。 对，最大是25岁，反正是一年的，可能岁数稍微大几个月。对，所以这个阵容也确实是够出质的， 年轻的 要稍微的好好改造改造， 就是 打造打造。 年轻的其他运动队的其他队的教练也不认识，就是这个北京队年轻到了已经谁都不认识， 谁都不认识程度。哦，但是您仍然非常有信心，球队能在一两年之后有一个很快 的、因为考验其实不管足篮排不管什么项目的教练、其实一个高水平教练包括郎导、这样高水平的教练、世界级的接手之后，我觉得他有没有水平半年之内就能看出来，就是一年之后应该有小有成绩了，两年之后就应该出成绩了，3年半到4年左右就应该出结果了，就是结硕果了，这就是考验高水平教练。竞技体育非常残酷啊，人生路远，竞技残酷，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让你考虑啊，这个是啊，房子地什么这个、啊、还有种还浇是浇花，但是他有一个自己的体系，他高水平高的话，他会缩短这个成长的这个时间。 听您这么一说，好多教练现在背后都直冒凉气，觉得证明自己的时间不太多了。我们 压力了。 广告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接着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您好，我是林苑。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在直播间里面邀请了北京晚报的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排球方面的话题。在直播间里面还有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排球专项记者李维。今天说到排球的话题，大家都非常的热烈反应，然后有很多的问题要跟孔老师这边要求证很多啊。比方说大家说到这个孔老师，这个新赛季北汽女排上线是不是顶多第八，男排上线在四强啊？这是奥斯卡的谜底对您的发问。 很懂球哈，这个就直接把谜底说出来了。这个 您心里也是这个， 我心里是这个，但是先说男排哈，男排比较清楚，就是因为男排这个赛季呢，北汽男排是没有外援的，难度相对还是比较大。我觉得他李牧跟旧球队还得至少得有2到3个月的磨合时间啊，这个咱得承认。还有呢，就是说男排啊，现在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就男排整个国内，你说四强是，我觉得是一个目标，但是能想实现四强也不容易啊。四强是个目标啊，就是但因为首先你没有外援了，那么现在看天津男排，天津男排呢，这个引进了很多八一队的，就是八一队解散之后引进了八一队的很多球员国手，而且他还有外援。那么江苏男排呢？有两，我知道的是两名外援。江苏男排本来是强队啊，就是天津、江苏。上海男排呢，虽然那个张国俊主要传退役了，那么陈龙海去日本打球了，但是他的骨架还在，张哲嘉呀、戴新瑶还在，还有他年轻的这些球员都起来了啊。而且八一队，你像原来郭成，现在二传也不错。还有更要命的是，他有兰扎，还谁？就是这两名是意大利国手级的外援。那么这双外援对吧，像上海，还有山东男排一直是国内的一流强队，就几个了啊。还有我说改变格局的是浙江，浙江男排呢，在这个浙江队的也是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吴胜的占领下，浙江男排进步非常快，而且全运会打得也不错啊，这个拿了铜牌，而且这个联赛也不错，打进的这个前四。所以说这个来讲呢，浙江男排张景印啊，还有这个李永贞是这今年的亚锦赛的最佳辅攻，亚锦赛的最佳辅攻，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才21岁，所以是浙江男排的崛起，这都给了这个北京男排的压力。因为北京男排你这赛季是要本土作战，就是不是 全华班 作战的啊，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男排要速度力量要大，所以这对李牧是一个考验。四强也并不容易。但是呢，反而呢，因为没有双外援呢，反而我觉得好处就是说，他会给自己造一个比较好的舆论环境，以及全队的心态比较好。就是反正我们实力没有那个哈正牌的实力，那我们就去拼吧。啊，这个好，挺好的，这个感觉是他的优势。完了，女线是什么呢？女线，八强是一个目标，但是呢，他分组不好，就分组啊不好。这个其实女排我倒觉得如果没进八强我也能接受，就是很正常。你看这阵容，这是谁都不认识，她也太年轻了。但是她有一目标嘛，心里有梦想嘛，你得有目标去奔啊八强。但是她分组不好，分组是 B 组 A 组，你看天津那边，天津在那边，相对而言呢 A 组强弱比较清晰啊，就天津一枝独秀。 B 组不是， B 组北京队，北京女排，北汽女排在 B 组，B 组这边有这个夺冠的强队啊，你比如江苏啊，江苏龚翔宇、张常宁，那么还有这个上海。上海这赛季虽然现在联赛的规则改成只能上单外援啊，但是人有金软景和拉尔森，一个韩国著名球星，一个是美国的东京奥运会冠军， 就是不能一起上了，反正 是不许上。但是上海女排也换血了。他一些老队员呢去哪儿呢？又接着说，上海女排已换血了，他实力也很强。张磊退役了，但是他很多队员去哪儿？去深圳那个中赛女排俱乐部了。那么包壮呢？前国家队的助理教练包壮是这个球队的主教练，包壮也是有梦想的人。那说明人家希望在一线能锻炼自己，看最主教练怎么样。同时还引进了这个塞尔维亚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引进了塞尔维亚的外援。中赛，而且这25日呢，下午4点是北汽女排第一场就对深圳，这是深圳队啊，包括上海，包括那个还有福建的郑义新，他们虽然没有外援，但郑义新这些国手们都在，很难缠的一支南派打法的球队，防守非常好。你还有河南虽然没有朱婷，人家河南女排可是打进全会八强了， 所以你这么再数数，我只是说这个 B 组还没说 A 组， 嗯， 其实他你个外援都没有啊。 啊，对，这边北京老哥哥就在问男女排咱们引进外援吗？ 因为这个上个领导班子就是整个这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等于合同呢，等于是作废了，等于是之后有一个变化，标之后呢，外援给退了。这个跟资金没关系啊。北京汽车集团，包括北汽俱乐部是不缺钱的啊。以前还被人损，钱太多呢啊，这老干傻事儿啊。这不缺不是钱的问题，是确实因为这个整个的机构的变化，完了呢，这个外援呢，这人也退掉了，很可惜啊。就这两名外援，女排的，那么男排也退掉了。男排的事我倒觉得不可惜在哪儿，有一个外援是我知道是谁，但是有伤，查出来确实有伤，你来了也不太好打，而且幸亏咱们现在联赛是伤单外援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没有外援情况下，你想但即便如此啊，就是难度这么大，我觉得初辉的，你看他还是一门心思想的是业务，他没有谈更多的其他，他而且他对球队呢还是有一种欲望的，他这个言谈话语中，所以说这个比赛呢不太好说，他能打到哪儿，还一个得看初指导这段时间的训练，马上要打了联赛了哈， 对， 就是这段训练怎么样，咱可以看一看，而且呢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可以看到的一些直播，我觉得这个。联赛八强啊，对于他来讲挺难的，因为联赛赛制是最新规定是这样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不是说两个组出来之后就是前两组，每组前四出来就八强，然后在八强主客场打，不是了，是 A 组 B 组两个大组打完之后是出前四，那么后边还有还有后三名嘛，完这个 A 组的前四名跟 B 组的后三名再组成一个组再打，那个A 组的后三名跟 B 组的前四名在，合在一起打，你脑子转一下啊！实际上，如果我们北京队如果没有进前这组的前四的话啊，就等于没进八强的啊，就没进前四的话，那你说后三的话，你得跟那边的前四组成一个组打， 再拼， 拼整个打完了，碰过球队不碰的话，算总成绩，再看谁能进八强。所以这个赛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其实对于初指导这支球队是难度很大的。他最好的就是什么呀？最好的就是 能进前四， 能进这边的前四， 就是 B 组 前四。 对，但是进前四之后呢，对，能进这边前四。 A 组的后三， 对，跟 A 组的后三在一起打， 那就特别好了，因为您说 A 组强弱分明是吧？ 对对，所以你还有机会。所以说这第一阶段二十五号开始的第一阶段比赛。确实非常重要， 尤其第一场深圳那天采访的时候，初指导也说这个深圳这场比赛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准备，说这场对于我们来说太关键了， 因为深圳呢张义禅队长了，上海的女排的老也是国手，对吧，很多卞雨倩这是上海的主二传， 咱们也得来在那儿打过卞雨倩， 卞雨倩没来过，他上海的一直没来过， 是山东有来，山东的那个， 所以说呢他你现在队伍变化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对于初指导来讲好难啊，就是这个八强，但是呢，我又因为我对初辉呢，相对呢一个朋友关系，也因为也是怎么说呢，或者和哥们儿关系，就是因为他在国手的位置上，他在中国男排我认识的他很早了，得20年前了，国青国少国家队主力自由人嘛，后来人齐，那么等于初辉在国家国手的时候经常打国际比赛，所以我们一直在一起，所以不是在北京认识他的，所以我就跟初辉的这个了解他的个性呢。更深更多，在之前就了解了，所以他的骨子里是硬的，个儿不高， 所以我们这些新队员知道初辉指导练得很特别狠，就是从您这儿知道的，是不是？ 不是， 您给大家先 不是，其他人 练了一下 也知道啊，骨子里像什么呢？哎，我这么说吧，骨子里像马布里，就是个性，就是别看小个儿，有个性，而且呢，他是什么出身呢？他是从小是二传出身。后来打了自由人，就二传出身和打自由人，这技术得精湛到什么程度？而且他的思路、脑子得清晰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其实对于这来讲，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对于北京队。 哎呦，我这么听您这么一说，我发现我们家里人这边大家都太专业了，是不是？这讨论 这个孙东林开始说，初辉是好二传，北汽女排一直没有自己的好二传，正好新教练可以培养出自己的二传手。然后别人就纠正他说，海豚朋友说是初辉是自由人， 自由人 啊，对，但您这一介绍渊源是原来二传出身，后来改自由人， 对。对 全连上了，大家都说的都 对。 而且我再透露一个信息啊，我觉得未来像江苏女排小女排夺冠的那个在全运会，施海荣施指导啊，包括辽宁的袁指导，包括未来北京的初辉初指导，我觉得他们这些俊才吧，应该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周期之后，和这杆子杵的啊，我说的比较细啊，就是之后。看看这几个年轻的主教练在各自的岗位上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觉得您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下一个话题要进入到中国女排国家队主教练人选的讨论了，是这意思吧？ 听主持人的。 是不是这意思？这哦，下一个周期可不是吗？东京这个奥运周期我们打完了，现在中国女排国家队也没有主教练现在明确人选，备战的不就是下一个周期吗？ 对，但是我刚才话说的，李维可能听出来了，就是我说这些人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可以重点考察的， 就是，再下一波奥运， 再下一波 考察的， 哦， 对象， 就是他们也正好几乎是一个时代的球员， 对， 前后脚，所以就， 而且我刚才说这几个人呢，都是属于个儿不高，手技术比较细，手法比较好，有头脑有想法的这些，前中国男排的主力球员吧，啊，现在是这个各队的一线的，但是他刚上一线的， 对，哎，我们这儿微博当中国安怕过谁这位还跟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爆料，说初辉以前是足球运动员出身是吗？ 他年轻的时候踢过足球， 真的， 啊， 他来自海边的大连， 对，跟足球， 足球城大连，他现在儿子踢足球呢。踢专业的呢，而他的梦 踢到什么程度？ 踢 跟北京青训有关系吗？ 没有，他的梦想挺高的，他是准备跟我聊过，他说准备把儿子准备送到那个日本的那个职业联赛，他未来想去日本职业联赛去踢，然后呢，看在那个环境中成长，然后呢，有机会的话看水平能回国报小组国家队，他这么想的，想把孩子放到。日本的欧洲我觉得他不太适合，从日本联赛能把技术，啊， 学习， 哎， 对， 把这个 没从事排球，但是还是接触这个足球比较早，可能像这边也有，刚才1908也说啊，16岁咱北京北汽女排最小的队员，真得感谢家长让这么小的孩子就去打专业排球。其实说到这个后备人才的问题都是这样，家长那么小的孩子放手去进入到专业的这种体育层面是很残酷的，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包括初辉指导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我们中国足球进入到最低谷的这一个阶段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从事这项运动，还有一个很什么的打算。 你说的这句话不就恰恰能反映出从侧面反映出初辉的这人的个性吗？就是你说实话，就这阵容，就这分组还想八强，但是他想完后中国足球大情况你在那大家都知道男足，他想这个，哎呀，很难阻挡一个有追求的一个男人的梦想的这种动力吧，这个有时候也会感染我，就是可能我会放弃，但是人家你看人家还在努着，这油已经点起来了，这涡轮增压器已经点燃了啊，这个真是值得敬佩啊，这个这种精神。 那我看特别看好他在巴黎之后的周期作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但是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巴黎这个周期， 这是 到底我们中国女排国家队将会怎么样？ 中国女排主教练一直是这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啊。 嗯， 讨论的我看都不是沸腾，都沸过了啊。这个， 我插你一句，就是我们那次还讨论说，女排和男足是两个状态，男足是 说比如说李铁要是下课了谁来接，是没人愿意接，女排也同样是没人愿意接，但是女排不愿意接的原因是她要 一接了就得拿世界冠军或奥运冠军，所以说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您接着说。 是 是 都很难找到， 是这很难找 接手这支队伍的人。 我觉得他是时间啊，先说时间，我觉得是在应该在整个这赛季2021至2022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的快结束的时候。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一月底一月初、 哦、月初 才会有这个中国女排的这个主教练的人选的这些出路，大概模样吧，会清晰一点。如果从我个人角度呢，我现在心中没有合适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这是我实话实说，可能懂球的人听出我的意思啊，我心中现在没有现在最合适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言外之意等于大家知道这个安家杰安指导是好人啊，好，人也不错啊，这个，但是你要从站得更高的角度，综合能力呢，确实还是不足。那么有水平的，你像蔡斌蔡指导啊，这个，但是他跟江苏女排签约了，签和法律有效的合同了，这个就又不一样了。这个你也没你的考虑啊，就至于其他人选，不太可能啊，老的更老的不太可能。那王宝泉王指导啊，王宝泉王指导看排管中心怎么能做他的工作，能让他出山。其实他已经是过，也是享受天伦之乐。那他现在都当老爷了啊，成绩也不错，天津地面上哈。所以教父级的人物，他也不需要再证明自己。所以这个，而且需要一个年轻的教练来带的话，现在也没有太为合适的。所以呢，我倒有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也不太成熟，就是能不能从别老想的眼光啊，别老想的女线。其实为什么我老挺重视男排的呢？就是你孔老师，你老看男排比赛，人都看女排，我不是。我说男，如果中国男排老不行，中国女排未来的各梯队的教练团队就完了。你中国男排水平高，未来的中国女排的教练梯队，各省的教练梯队是完美的，是好的。你郎平作为女性教练员是凤毛麟角，可是全世界没有几个女性主教练能到这个层级，包括各项目，你看吧。那么男性的教练呢，还是主教练这个比较多，所以说现在看到，索性你干脆要不然从男线来调，我话说的比较隐忍啊，你可以从男线，这但是又涉及到很多变故，就是涉及到国家队，涉及到地方队的利益，你牵一发动全身，你是最好的，就是你从女线，甭管是安指导还是谁，那你去选一个就完了。但你得负责任啊，你对中国女排要负责啊，那么你要认真，反正我的想法，要实在不行就从男线去看谁要调，但是就要调配。还有一个呢，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看外教啊，但是我不太同意外教，因为外教啊，在中国女排历史上没一个，首先没有过，还有一个呢，中国女排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球队，他的训练方式和思维啊，不太跟西方的这个球队不太一样，所以最好还是中国人来教中国的球队啊，这也是未来也应该提升中国教练，包括足球。其实我不讨论李铁问题，就是这，我觉得就是各项目的未来的教练应该是中国人来教中国的球队，就是未来高水平的啊，才能发展，才能传承。同时呢，这个还有呢，就是女排呢，就是如果从这个更年轻一代的原来老女排，不是老女排啊，是说不是老特别老的女排，是中生代原来顶退役的老女排当中挑选，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是人家愿意不愿意啊，人家这就是考虑了。而且呢，这些人呢我也比较了解呢，就是确实也远离一线队执教岗位很久了，这又不行。其实像他们是比较，我为什么说他们呢？因为啊，客观说现在中国女排这支球队很难教，因为呢都是腕，大家去理解这句话啊，都是腕儿，都是各个奖项的获得者哈，也都很有，甚至有的球员已经没有欲望了，已经向地方队已经提出这么年轻就想退役了，因为奥运会冠军拿到了，世界冠军也拿到了，奖金也拿到了，房子地鲜花也有了，你说你还再让我受着苦，而且未来这肯定是更艰辛，就是可能更招骂啊，这个输球怎么办， 从最高的这个点上。 那么这支球队首先你这个人出来你得有威信，你女线跟男线不太一样，你得能镇得住这些腕儿们哈，需要中心去工作。但是你关键 中心不可能管你一辈子，就是你是主教练，你得去撑起来，所以你能不能让人家让这些腕儿们服？那么同时你是肯定势必要加进年轻血液，那么年轻血液跟老队员之间就会有一些矛盾，那么你如何去调配？那么年轻队员是不是很服你？你怎么能带起来？你的训练量如何把握？还有一个呢，郎平郎指导呢，可以说是引号啊，个体户，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地域性的限制，就是我挑的人，就是我觉得是对我球队最有利的，我没有什么，我来自北京或者我来自天津或者我来自江苏，我啊有地域的利益， 嗯， 我就是一个我是职业教练，我得对得起我这个钱，拿冠军之后有奖金，那么我为了我的脸面，我也要挑我合适的，我抛开地域，但是呢，除了郎导以外，未来肯定是。咱都来自家乡啊，各不同的家乡的，那你就会被人诟病，就这个压力你能不能扛得住？我觉得这个，而且这个主教练选择他，说实话能不能挺到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也不好说。就是这个挺倒霉的啊，这个时候，而且有一句话啊，就是接低不接高， 嗯， 就是。在你看木指和再又回来哈，木指和初指啊，真够低的，女贤真够低的啊，都11名了啊。 哦， 接低不接高、 哦， 接低。 这个是为什么同时换帅又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你接低，哎，你稍微有点进步，哎呀，好，挺好，哎呀，不错啊，鼓励啊。接高，你现在高光这么时刻，就 那我们 接郎平的球队， 东京结束之后，不是也算是比较。低吗？ 但是 整个这八年 是这样 是高的， 但是对，但是这样就是说你完成了十冠王啊，而且你是这个你是虽然没小组没出现，没有进八对，没有出现啊，没有出现， 嗯， 但是现在往回看，我依然认为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女排的阵容是属于世界前三的，就是你没打好是你们的问题，包括排控中心，包括球员，包括教练团队，是你们的问题。 嗯。 但是你、这个、 失误了一届奥运会， 但 不是中国女排不行。 对，是，但是你的这套阵容， 人 绝对是世界前三，而且到现在应该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也应该在第三。你看很客观，但这个球队，说实话，我是没想好，我爱谁接谁接吧。这个我要搁我圈的，我不去冒， 没事，等月初再叫孔老师来，再给分析一下新主教练的优缺点。 对，就这么一听您一分析吧，就是确实没有更合适、完美的这样的候选人，没有。 这个确实， 大家都会在一个不同的优缺点、优劣之间， 只能说我心里有 一个， 但是不清晰，但是他需要很多去调整。就是 您觉得是从南线调过来的是吗？ 对，我只能说到这儿。我个人啊，我就是 我们也猜到是谁， 这 也有好多人的 这设， 好多人都是听话听音， 这设计，但是你，比如说我那也是我家我孩子，就对吧？ 嗯， 我现在就我那这也是我的家，我你是为了他而那也挨骂去哈、啊，那为了中女排为那是烫手的山芋哈、啊，火很烤，我这边还没顾好，我这边好了之后，也许人哎。也不错啊，带的不错，因为我挺好，我这边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没那么高，但是你把我调那个考去，但是那边又没人管了，又得重新来。哎呀，其实对你也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吧，就是反正，但是实在没辙啊，我实在没辙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从南线调。 嗯，接低不接高，那这么说，这我们又回到中国男足这个角度，不难找教练啊，接低不接高，那挺好找的。但是呢，最好说回到排球这个话题呢，最好能签一个长合同，就是给他的时间更长一点。就像您说，很多可能也牵扯到各地方的一些教练员他们自己的一些考虑。 但是林远是这样，就是你所谓签的长合同，其实也那么回事儿。这竞技，这竞技体育，你签八年，你能挺到，你是签到2024年之后，你能不能挺到2024年？ 签到了2026年，问题他能不能 对能不能 对 巴黎这关你过得去过不去？ 真是，哎，这就虽然各个项目的这个成绩不一样， 嗯， 但是大家碰到的问题呢，又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可能 找一个合适的教练。 对，可能今天晚上听咱们仨这一讨论啊，尤其我可能说了一些，反正还能说得出去的话哈，可能有某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可能熟悉排球的，可能醍醐灌顶啊， 可能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就是拿刀子从另外一个切口切进去，完了你从换一个思路去考虑，别老纠结于哎呀，我看网上也争了就这么几个人，哎，来回讨论，哎呀，就这个好像陷入了这个，就无非就这几个人，必须从这几个人挑。但是说明我们大家对其他各地方队的教练员确实不了解，对南线的教练员也缺乏了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也更关心未来的南排联赛。 嗯， 南线为什么说你看作为记者就剩我一个人在孤零零的看南排，我为什么看南，因为一个当然确实好看，我喜欢看南排的比赛，还一个跟他们也因为穷苦嘛，对吧，挣的也确实没女排多，少多了，但是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可贵。还一个就是从教练角度考虑的，你必须现在有一个说法啊，就说体总你要下一说法，就是四大球的不是四大球，各项目就是你要想当未来的主教练国造的，你这人必须是在你的国手生涯中不是亚洲冠军，就是反正你得拿跑步牌的或者世界什么，你球员自己的生涯必须是有过高光的 啊，就不 以前没有这个死规定，就是 没有运动员经历的人就不能够去做这个教练的工作了。 其实所以说这是一矛盾，因为像原来陈忠和呢，像他，当然这谈讨论跟陈忠和没关系，比如陈忠和是他特殊，他没有辉煌的高光生涯， 排球这不就明摆着， 他也不是学院派，他也不是说大学出来的哈，但是他确实是，但是他有一特殊，是他跟袁伟民经历的，他是中国女排黄埔军校首任校长袁伟民的徒弟，他亲自见证了女排精神怎么来的，所以而且他当了二十年的媳妇敖征婆哈，这二十年当中，他跟中国女排一直助理教练，他没有离开一线，他又是在跟袁伟民一起奋斗起来的，而且他带队，我还查过他一下，因为他那个时代汪家伟他们太强了，沈福林轮不上他，但是他曾经带过福建的女线，还拿过全运会那个冠军的，好像，奖牌，反正拿过，他也有过自己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排球氛围，就全国有三四十支运动队，就当时太强了，就那时候中排球人才太多了。那现在呢，想起来呢，我觉得如果，而且我觉得从南线调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南线是所有运动项目的男子项目，包括网球，它代表着世界的潮流。 对， 女性女运动是男子化。现在郎平的队伍其实已经男子化了。 是。 那么我们为了你叫南线，直接我也不懂女排，反正我思路就是现在排球就这么打，其实倒挺好。 没错，就这个规律对于哪个项目都是如此，就是男子选手的这种运动竞技的水平还是一个项目的标志。 对， 所以我们要想保持女子项目一直是能那么有优势的话，那还得提高男子项目的水平。三大球上来看，男子我觉得是不是也男排提升起来，那天不是江川还说你觉得好像男排要提升，相比较另外的运动来说还是稍微会容易一些， 有谱 一点哈， 跟篮球足球 对。孙东玲也说，教练是用成绩来定的，不是用时间来定，要当好教练是要有担当和责任的，反正未来无论中国女排国家队的教练是谁，我们都希望他有担当。谢谢孔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一直到12月1号，北京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温度都将维持在7到11度之间，夜间最低温度在-4到1摄氏度之间，早晚气温低，小伙伴们早出晚归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两级左右，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4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10度，